友亦同在，默默地互说誓盟，都说心挚爱。现在是某一天，某某说我期待，日后若共你常随，真爱心满载。真爱又如何，难说永没变改。 Bye.